嗨大家，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奥修的《爱》这本书。那简单介绍一下奥修，他是20世纪一个蛮受瞩目、蛮知名的一个灵性智慧大师。他有分享很多关于灵性啊、探索内在，或者是爱啊、自由、情绪等等这方面，属于比较内在探索的一些主题跟内容。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关于爱的内容。那我会挑几段我自己觉得想要分享的内容，把它念出来，然后再做一些讨论。那我们就进行第一段内容。单独不是孤单，单独意味着你是完整的，你不需要任何人，你自己就足够了。这只有在爱中才会发生，在真正的爱之中，伴侣两个人都成为单独的。你因为爱触及到内在的完整，伴侣们彼此分享，那不是出于他们的需求，而是他们洋溢出来的能量。好，这是第一段的内容。那我自己呢，其实在看 这本书，还有在接触到很多关于大爱啊等等的这些内容之后，其实我发现自己过去对于爱的理解是非常狭隘的，而且并不知道这样子表达爱或是进行爱的方式其实是很主观，或是不太考虑到他人，甚至是也不太考虑到自己的。怎么说呢？因为这段的内容其实是在讲说我的理解啦，会觉得说爱其实它是一个出自于自己完整的状态，就是它并不是我爱你或是两个人在一起那叫爱，而是自己本质是爱，自己的爱已经完整了，那有洋溢出来的爱的时候再给，在和他人分享，而不是给予别人，是分享爱。就比如说，可能我是个很没安全感的人，我就想要找另一半，然后给予我安全感。我可能不爱自己，我就会想要在别人的身上索取爱，有点像是在别人的身上索取自己匮乏的东西。那同样的，你也会投射在对方身上，显示出你自己内在缺乏的东西。所以每个人跟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投射出来的样子其实都是自己的样子，就是其实你都是在看见自己内在缺乏了什么样的东西。但是爱这个东西并不是条件式的，并不是说我今天缺乏什么而向你索取，那你同样回馈给我什么，变成有点像是条件式的爱。但是爱它不是条件式的，它不是一种关系，它是一个爱，它就是爱，它就是一个个体，一个本质。那在这段内容当中，我觉得令我改观很多的是，我们自己要拥有完整的爱再去爱别人，那个关系才会是健康的，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去向别人来索取这些东西。那第二段的内容呢，是在讲关系。爱不是关系，爱是连结。为什么我们要让连结的美贬低成关系呢？我们为什么如此匆忙呢？因为连结是不安全的、不确定的，而关系是一种保护、保证。连结只是两个陌生人的一场相逢，或许一夜情之后早晨就互相道别，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我们太害怕，所以想要让它确定，想要让它是可以预期的。我们想要明天依照我们的想法呈现，我们不允许他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我们马上将每一个动作贬低成一个名词。每当你爱上一个女人或男人，马上就会想要结婚，你想要让她成为一个合法的契约，为什么呢？法律怎么能介入爱呢？想在消失前安定她，在她消失前做些什么让你们不会分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会有更多具静心品质的人存在，人们会有爱，无止境的爱，可是他们的爱会是一种连结，而不是关系。这一段呢，可能讲的比较露骨，比较直接一点，但是我很认同，也觉得讲得很好的地方是，我们人的算天性嘛，就是我们都会很想要去控制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每件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那如果脱离这个秩序之外呢，我们就会开始慌张，想要抓住。可是爱它不是一件可以被抓住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和人之间心的连接，它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控制的关系。那讲到结婚这件事情，是啊，结婚为什么要有法律的界定呢？就像当时在同婚的这个公投当中，就是我那时候完全是认为说，这个投票对我来说啊是很没有必要的，因为并不是说我不认可或是我很反同，完全不是，我非常支持，而是我内心会觉得，这明明就是两个人爱跟爱之间的事情，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啊，为什么需要别人来去介入说该不该同意这种事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没有干涉到任何人，他们想要结婚，他们彼此相爱，那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为什么需要别人的干涉呢？那同样的，不管是男女关系也好，或是怎么样的关系都好，我不认为需要一个法律来界定。那今天只是男女关系需要法律来界定。那假如今天是你的朋友呢？如果你的朋友们也需要法律来界定，那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对关系有点像是它只是你人生旅途当中在这个阶段可能会遇到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去定义它，你就只是体验它，然后顺着它的流向去发展，并不一定要控制它什么。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个状况，是不管是自身或是遇到的朋友好了，可能会说哎，这人跟我暧昧什么什么的，那他都不跟我确定关系，他到底是想怎样之类的。就是，可是为什么别人一定要跟你确立关系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顺着这个宇宙之流来体验生命的美好，体验生命的痛苦，或是体验这些事情想要带给你的领悟或是成长呢？或是干脆就看着这一切发生，不就好了吗？就是以一个体验者的角度来体验观察着这一切的发生。那当然也会有很多像面对分离啊，可能也会有很多痛苦啊，或是感觉到很难过的地方。但是当你就是跳脱出沉浸在当中的角色，你只是看着这一切发生，那体验完了这些事情，告诉自己好，这一段过程，我遇到的这段人事物已经结束了，那我就跟着宇宙的流向进行下一个阶段。那慢慢的这样子看淡了人生，遇到人事物之后，就会更坦然的面对一些离别了吧， 我想。那这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两段内容。下次的话，看看要再分享 什么书，或是跟大家聊聊别的事情。那就这样咯，拜拜。